我在世界不巧陪着谁，你可以纵有三月的梦泪，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。春风一吹想起谁，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。春风一吹忘了谁，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。你会对我想醉，会不会对不对，也难怪我有点累。冬里舍冬日睡，月上草春风吹，让心寒夜睡。 你可以再来几下的梦回，能否守着十年的约会，有人放生可贵。 春风一吹想起谁，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。春风一吹忘了想谁，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，也很难有有点累。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，到夏天我变了谁。

犹豫不定的步伐。黑夜，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，转过身一刹那绽放笑容吧。机会转个圈就能看到世界另一边，感觉有一点疲倦，总是忘了和过去告别。如果这一点点回忆，这一段段感情都是成长的滋味，不要迷恋在太寂寞的黑夜。张开眼第一道曙光，转过身的刹那，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，让我为你踏出那犹豫不定的步伐。黑夜，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，转过身的刹那绽放笑容吧。

有多少埋怨，就会有多少资源。固执没有

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你知道吗？